光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经过一段时间暖场演出，由相声演员曹云金开创的新模式剧场喜剧现场在和声会开幕，北京天津多家相声喜剧团队入驻，请听报道。 曹云金团队介绍，喜剧现场是一家集演出、美食、社交于一体的新型剧场。曹云金领衔的听云轩、李菁创立的星月相声会馆、天津千祥艺文院、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等喜剧团队都已经入驻。曹云金谈到了演出节目的把关。 我觉得现在在咱们环境中的生活当中最需要的就是欢笑。下了班听听相声，到了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去哪儿听听相声。但是相声我觉得还是得把好演出的关系，因为我们在剧场表演的节目有小朋友来看，有成年人来看，但是我们节目的内容不能这个在台上胡说八道，说我们的话这叫不能沾阳。 随着曹云金拍下醒目，喜剧现场灯光亮起，王岳波、阿龙等人参加了开幕演出。谈到相声的创作，曹云金说， 抖一个包袱是挺难的一件事，而且相声的创新它也是很难的一件事。你比如说我要唱一歌，不管好坏，您会有礼节性的感受。但是我要想抖一个包袱，真正的实实在在把现场来的观众都逗乐了，其实它是挺难的。所以相声演员除了在研究我们的技巧以外，我们更多的也要看现在流行当下的东西。你比如说现在当下这个宫斗剧《延禧攻略》很火，其实我们就应该多看一看，然后看看能不能从现在观众喜欢的这些电视节目当中、这些戏当中找到好的包袱，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孟京辉执导的舞台剧《莎士比亚和狼》明晚亮相蜂巢剧场，各种莎士比亚经典的拼接和打破，主题则是孟京辉最热衷的欲望。这部戏观众席在中间，演员在四面的舞台上演戏，演出当中还会有绘画、雕塑、行为艺术，会拍卖真的艺术品。本月28号到9月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首度和大剧院的观众见面。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于9月11号到15号赴俄罗斯交流演出，开启中俄友谊文化之旅。导演王小英在昨天的发布会上透露，这是中国人创作的俄罗斯风格歌剧首次走进故事的故乡。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今年上半年我国网络娱乐市场需求强烈，短视频应用迅速崛起，74.1%的网民使用短视频应用以满足碎片化的娱乐需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午后观象台气温是上升到了 32.9 度，天气当然是大家有感受到了。那受高空槽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市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明天大部地区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8度，会让人感觉会比较舒适啊。具体的情况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曲音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接下来的时间首先为大家带来一条我们的演艺江湖资讯，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电影《天下第一镖局》举办首映礼，功夫武侠电影《天下第一镖局》今天下午举办了首映礼，宣布影片将于8月24号在全国公映。《天下第一镖局》由陶蒙喜执导，樊少皇、车永利、吕良伟等演员主演。作为一部古装动作电影，它讲述了一段古代镖局的运镖故事，彰显了主人公的义气与诚信。主演樊少皇介绍了自己在剧中饰演的角色，请听录音报道。 大家午好，我是樊少皇。那我在《天下第一镖局》里边，镖局嘛，我是演的是镖局的大镖头杨佑安。那戏里边其实我是在当地下施镇的一个富二代，但是就是特别有自己的理想梦想，所以就是不甘于做一个富二代，就要勇闯天下，然后带着一帮兄弟一起闯镖。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由80后导演郭柯执导的国内首部获得。他被誉为姿才冠世之最美男旦，他就是青年演员刘欣然。他用努力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从票友到演员，他用坚守演绎他的戏曲人生。最近他即将带着他的最新作品独角戏曹七巧和麦克白夫人登陆北京正义祠，和京城观众见面。今晚演艺群会我们专访演员刘欣然。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欢迎欣然。你好，欣然。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又见面了，应该说每年欣然都会带着自己的作品来跟我们见面。 说一说这次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作品？ 这次带来了两个独角戏，一个是曹七巧，一部是麦克白夫人。 嗯，哎，其实说句题外话啊，就独角戏对于演员来说会不会压力特别大？ 嗯。肯定会，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考验一个演员的体力，因为就台上就他一个人， 对啊， 所以在唱念做舞全有，这一个人在台上70分钟，我觉得还是比较真的挺考验演员体力的。 哎，所以当初你排这个剧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要用独角戏这种形式来做这些戏剧啊？ 独角戏应该第一个是曹七巧，是在11年其实就已经排了，和台湾的一个编剧和导演已经排了这个戏了。排了这个戏，当时只是觉得想自己尝试一把，就也没想太多。但是后来做了以后，我觉得还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因为独角戏你要不光要演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主要人物，然后你剧中还有其他人物都要通过你来传达给观众 哦，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难的，就是情绪的切换，人物的切换， 哇， 然后角色的切换， 哦， 对，而且我有时候觉得独角戏在台上一个人就好难进入角色，因为你有对手戏的时候就互相会带一带那种情绪， 对对对，他互相刺激， 对，然后独角戏你站上去之后，一个人还要去自己进行切换，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而且还要受到自身的这种各种，比如状态的起伏啊，情绪的调动啊， 对对 对, 对， 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状态，要不然的话，你会去现场，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根据比如说看到现场观众的反应来进行一些调整吗？ 会，一定会，一定会， 一定会，是吧？ 对对对， 哎呦，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而且那这样，曹七巧和麦克白夫人，他这两个到底是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曹七巧呢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一部非常经典的一个中篇小说，叫《金锁记》当中的这个女主人公叫曹七巧。 哦， 对。因为《金锁记》呢，大家其实都非常熟悉了，熟悉张爱玲的朋友啊，尤其是熟悉张爱玲的朋友，所以其实都这个人物，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对，因为我们是挑出了曹七巧他在一天当中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生活的一个状态。来表现，其实是一个浓缩，来表现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悲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哦，哎，那你会在这个里边会有扮相吗？ 有，但是不是传统的 京剧的 扮 相， 对，他会有一些改良，会有一些突破，对。 哦，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我们说实话，比如说在京剧当中，你演这个旦角的时候，那可能他会有很多的妆容在那个地方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 对。 但是你要演一个现代剧的话，这种妆容的这个装扮，其实挺大的挑战的。 对，因为他没有了那个传统的什么要包打头啊什么之类的，哎，他就很简单，所以因为他是又是一个民国戏，其实 对， 所以很考验一个演员，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曹七巧当中，我终于第一次穿高跟鞋演出 哦。 对， 哎，他跟你是平时你们戏剧里边那个叫 踩鞋 是一样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千层底的，很软 啊， 对，跑起圆场来他会很舒服，因为很跟脚 啊。 但是高跟鞋，我是天哪，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你要整个穿一 对对对，整个穿一出戏。 哎，那这种鞋是不是得定制啊？没有这么女生没有这么大脚鞋吧？ 对， 这个有故事是吧？ 对，是从网上订的。 哦， 对对对对对，因为确实一般也平时其他的一些实体店好像也不太好订。所以就网上看有没有商家可以订到，还真能够订到， 就专门订了这么大的鞋的，这么大小的。 我觉得不是脚大小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帅肯定没穿过高跟鞋啊。 哎，你别说，我还真体验过一次。 是吗？ 是因为有一次是这样，带着女朋友去看萤火虫，但是人家是不允许穿高跟鞋的，对，人家让穿布鞋等等的，结果女朋友穿的高跟鞋了。那他说我要换鞋，又没有鞋那就穿我的鞋，我只能穿他的高跟鞋，真难受。我就当时就无法理解女生怎么走路，基本上就踮着脚走的那种感觉，对吧？ 对，我第一次11年的时候，那是最开始尝试这个穿高跟鞋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我就不会走路了。 哦， 一开始我就不会走路了。但是没办法，因为还有导演还有要求，就是你要穿着高跟鞋在舞台上要跑圆场。 哎呦，你还要跑圆场？ 对。 哎呦我天！ 然后很多很多高难度动作 哦， 所以就那就练吧 哦， 所以我觉得哎呀， 后来我发现做女人真的好辛苦啊。 哎，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我不是经常穿高跟鞋的人， 嗯， 然后有的时候高跟鞋穿上去，我的腿也是僵的。 嗯、 而且是很辛苦，因为你整个腰脊柱要支撑那个力量。 还有你们的脚指甲不挤得慌吗？它不往下滑吗？ 挤啊，尤其是那种尖头的高跟鞋。 对、 嗯、 对， 其实它有一点像我们清代的那个、嗯、清宫的那个花盆底，但是花盆底好，它的好在它是中间儿、所以呢，它还没就它上面是平的，它还比较舒服。 对， 但是高跟鞋是斜坡的。 哎呦，真是！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哎，那我想问你的这个扮相，就是有观众反馈，他们会不会比如说跳戏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就是没把你完全当成个女角？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 哦，嗯， 就是可能在比方说前两分钟前三分钟的时候， 嗯， 但是就是当我张嘴开始说话开始唱的时候 哦， 他们就完全跟着我走了 哦。哎，你这个还有唱，就是说它是一个戏曲的这样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 啊， 它还有用我们用传统的戏曲的这个版式来给它编的这个唱腔 哦，是贯穿始终的对吧？ 对对 对, 对， 是贯穿始终，还是是它是全部都是唱，还是说是它是穿插在其中的？ 穿插在其中 啊， 穿插在其中。 那包括像麦克白夫人，它也是 对, 对。 那这可是个外国作品。 对，其实外国作品呢有很，其实很多的这些艺术家们其实他们也都做过尝试。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说到麦克白也是我16年的时候做的继曹七小之后的第二个独角戏。 嗯。 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我自己来写唱腔。 哦。 就京剧的唱腔。 哇。 而且是跟爵士乐来合作。 又火，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京剧跟爵士乐，觉得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 对啊， 两个这个艺术门类怎么能够给它融合？后来我发现，其实艺术真的是没有平行线，它总会有一个焦点的。任何艺术形式，我觉得它都是相通的。 嗯，哎呦，我现在没法想象啊，这个京剧的版式和那个爵士乐的曲调。融合在一起， 对，因为我们京剧呢它是有那个锣鼓， 对啊， 它有节奏跟着， 嗯嗯， 但是爵士乐它完全它是很自由的， 对，爵士都是那种就是你可能根据现场的人的反应， 对对对， 随时出掉， 它很多都是即兴的东西， 哦， 尤其是它那个爵士鼓，它很多都是即兴的东西，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现场真的特别刺激 哦， 就是演员和鼓手， 嗯嗯， 真的，我觉得配合起来很刺激，这个东西。 哇哦！ 哎，那问题我觉得又来了。那就刚才咱们说曹七巧是一个民国的戏，咱们还可以穿高跟鞋，然后做女装扮相。可是麦克白夫人是一个等于说是个外国人， 外国戏，对 对。那外国人我要穿什么，然后来唱中国的旦角的这些词儿呢？ 对，这个服装呢，当时我们也想了，所以做了一些。很亮，就是颜色很鲜艳的这样的一个色块的东西，给他做在身上， 嗯， 就让他让，因为这个人物本身性格就是很张， 嗯， 很有张力的，所以他的那个衣服我们也做得很艳 哦。 对， 哎，那你像你这样的话，他的扮相是京剧扮相，是欧洲的那个扮相，还是什么？ 我们做了一个中和， 哦， 就是用京剧的传统里边的这个头饰，它有很多那些发包，嗯，我们给它像欧洲那种宫廷似的，看怎么能给它做一个中和， 哦， 又是京剧，然后它又有一点西方的这种色彩在里边， 哦， 所以做了一个中和。 我这个也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件事情。当时怎么想到会去要弄麦克白这个？ 麦克白呢，因为16年的时候呢， 嗯， 是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 啊，对， 对，当时呢就是我跟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编剧和导演， 嗯， 然后在商量这个事儿，后来他就说到，他说哎，他说其实我们共同的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导演，叫邵泽辉， 嗯， 邵泽辉老师 啊， 对，他说16年是莎士比亚400周年，说你要不要， 嗯， 你们要不要做一个莎士比亚的戏， 嗯， 后来我说那做什么呢？ 嗯， 那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导演亮岩导演就说要不然做麦克白夫人吧。 嚯， 嗯，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觉得麦克白夫人是，首先麦克白夫人可能是莎士比亚所有笔下就是女人当中应该是最难的挑战的一个角色， 哦， 因为麦克白在很多的艺术形式当中都有过呈现， 嗯。 包括费雯丽的电影， 嗯， 全有过呈现， 嗯， 所以就说怎么样去挑战这样一个人物。而且当时为什么选择麦克白呢？因为麦克白在民国的就清末明初的时候， 嗯， 是作为第一部莎士比亚的作品被翻译成文言文介绍到中国的，所以 哦，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莎士比亚这个作家以及他的作品，嗯，第一个作品就是麦克白。 哦， 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名字叫马伯斯氏，这个马这个女人什么什么氏就跟着这个钮钴禄氏啊，什么什么叶赫那拉氏，哎，但是就是马伯斯是当时清末明初的一个大翻译家，叫林书。 嗯， 他翻译的用文言文翻译，因为他不懂英文， 嗯， 所以他就找来他的朋友帮他翻，翻完之后他以他的理解用文言文再翻译一遍。 嚯， 哦！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叫。他可能按着音译吧， 啊，麦克白， 对，叫马伯斯， 马伯斯， 对，所以他叫不叫麦克白，叫马伯斯。 哦，哎，那这个现在这个就是他当年翻译的文言文，现在还在吗？ 在， 还真在，啊。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戏里边也用了很多林书先生的原文，文言文的原文。 哦， 念白， 哎，能给我们就是来两句，我们不是不用那个，就是带着调的，就是您让我们体验一下他当时的翻译的味道。 欧人之亲我国也，必曰实践局思想旧，泥古害今。然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是这样的， 哦， 这样的一种译法。 哎呦，就别有一番味道哈。 对。而且我在这个戏里边很有意思的是，虽然我扮成女装，但是我要扮演，这里边其实我要扮演三个人物， 嗯嗯， 一个是麦克白夫人， 嗯， 一个是麦克白， 嗯， 还有一个我还要扮演一个说书人，就是这个林书先生， 哦， 所以我在说他这段翻译，他的很多段翻译的时候，我是以这样的声音来说的，所以观众啊， 哦， 这样的一个扮相，然后哎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就你不下去，啊， 不下去，我就完全就 从头到尾， 嗯， 不是就瞬间切换，我也不用说要什么遮挡，什么都不要 啊，哦， 就瞬间切换声音的瞬间切换， 哦， 所以观众觉得哎， 就那个时候应该会很就是很 对对对对对 很吃惊的一个反应， 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你看，就是其实我们之前都说很多混搭，啊，我记得莎士比亚。嗯，诞辰的那个纪念的时候，有好多什么汤显祖的戏和莎士比亚的戏，然后搅和到一块儿，然后做一个这种戏剧的融合。 嗯， 但是我觉得拿旦角这个形式哈，啊，来呈现麦克白夫人，其实是一大看点。而且本身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有点古英语的那种感觉，就它也是有韵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实际上它是做。英语的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文言 文 吧， 文言 文 吧，类似，它也是有韵，而且十四行诗什么的，就它也是有这个很多韵的。然后拿中国的文言文把它给演绎出来，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嗯， 是，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也要做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麦克白夫人呢？ 嗯， 就是当时是那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同时逝世四百周年， 嗯， 就是都在做纪念。这两个东西方的这种文学大家的一个同时纪念，我想，因为《牡丹亭》我演过， 嗯， 就演过杜丽娘 啊。 好，我一想，那就怎么样去？这个很有意思， 嗯， 所以我当时还有突发奇想，我说什么时候我演一个杜丽娘和麦克白夫人？ 哦，你那个时候还真有一个想法， 对，当时就是当时也说着玩了，就是，啊，哎，我觉得既然是两位这个文学大师的同时纪念嘛， 啊， 我说哎，那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切换，但是我觉得好像，因为还是觉得 那个时候没敢想， 想过， 敢想， 但是没敢做， 没敢， 这个， 没想能够成为现实。 对对对，但是还想先做麦克白夫人这个戏吧。 所以当那位导演真的提出来这个就是想法的时候，你们真正的去把它慢慢实现的时候，这个过程应该是很难的吧？ 很难，因为当时他提出说用爵士乐来做这个伴奏的时候， 嗯， 我当时完全拒绝的。 嗯， 我说你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外国作品了， 嗯， 你又是一个这个演的是一个外国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嗯， 我觉得既然用东方的这种意识这个去形式去呈现，你就给它呈现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做跨界？ 嗯，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远了，而且当时他做了一个 demo 以后，我听了一下。 啊， 我完全张不了嘴一开始 啊， 因为 卡不上那点， 对，因为京剧是正拍子， 嗯， 而。 爵士乐完全都是反拍的劲， 嗯， 所以他的那个节奏都不一样 啊。 哦，我这个苦恼了好长一段时间，当时我都跟导演说，我说要不然不做了吧、 啊、 但是导演说，但是票已经开了呀，怎么办？ 好家伙，你们那时候 太狠了 啊！对，他提前把票给开了。 对，我说那就没办法了，咬牙往前走吧。 哦、 啊，但是真正演完之后，我现在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嗯， 其实真的它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就是、 嗯、 艺术是相通的， 嗯， 无国界的， 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人演，你还要克服掉那些观众的审美疲劳或者他的视觉疲劳，你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得用节奏，用冲突，用那种起伏， 这个是一方面。 嗯， 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讲这种叫浸模式戏剧 啊， 就是跟融入到观众里边去，所以我们会跟观众有互动。 哦、 对，所以观众觉得哎、就是他觉得他是演出的一部分了。 哦， 他觉得他有参与感了。 嗯， 那么他就会非常有兴趣的跟着你去走。 哦， 尤其演出地点又比较特别，对吧？ 对对对对对， 又是在正义祠。 正义祠， 正义祠本身就、嗯、咱们之前节目也聊过，正义祠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去融入到其中的一个戏楼。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戏楼里面演卖一个白夫人啊、嗯，我觉得肯定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 第一次。曹启晓因为在正义祠演过几次了，但是麦克白还是第一次在正义祠演。 哇、哦！ 对，因为之前好像正义祠我们接触到或者是聊过的戏，类似什么白娘子的戏啊等等吧、嗯，就是确实是有一些古韵在里面的。 是是是。 但这次一个外国人哈、啊，然后他在正义祠这样的戏楼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碰撞的火花，就很期待了。嗯， 对，所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演出时间好不好啊？ 好，演出时间呢是这周末，8月25号是曹启晓，26号是麦克白夫人。 哦，你这两个戏穿插着演啊？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啊、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特别考验体力。 嚯、哦、这我当时我还在想，这个是不是要把两个比如说合成一个，就是我以为是两个合成一个的那种，就比如一个小一个剧一个小时左右那种的，还是两个完整的剧本剧作。 对。 嚯。 还是独角戏啊。 哎，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两天看到不同的这个欣然给大家带来的作品。 是是是是是、 嗯、 很过瘾其实。 好，嗯，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专访刘欣然啊，他即将为大家带来两部作品，一部是曹启晓，一部是这个麦克白夫人。哎，其实刚才说到这两部作品其实都在我国台湾演过、 嗯、 对吧？ 对。 在那边上映以后大家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子的？嗯， 出乎我的意料、 哦、 就大家反应都特别好，而且特别热烈、 嗯、 尤其是就是他跟你的那种参与感特别强。 嗯， 所以比如说像南旦啊，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如果说对这个京剧接触不深，他本身对南旦可能就不是特别的能理解得了，然后现在又用南旦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演绎这样的一个戏，就是说您有收到过一些别人的疑问吗？就是比如说问说欣然老师啊，然后做一个男旦啊，然后您去怎么 样？还真没有过。 嗯、 哦、 对，我在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演过这两个戏。 嗯， 哎，在大陆这边国内其实也演过这个戏。 嗯， 好像还真的没有。 嗯， 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 那其实大家就对于您的角色已经是比较认同了，确实就是对于你的在这个人物角色的这个艺术化处理方面，对，就是大家已经相信你这个角色了，就是麦克风夫人， 对对对对， 就是曹启晓，所以他才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是 吧？ 是是是是。 嗯、 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其实欣然啊，他的成长过程也是非常的戏剧啊。我们一会儿和大家一起深入的聊一聊欣然，然后才就知道这样两部作品的诞生是如此的这个怎么说呢？不易啊。 对。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聊一聊欣然的两部新作品。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

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样，所以这个担子本身就是说由男人来演女人，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说男旦男旦其实不是特别准确，或者前旦、这个表达方式其实不是那么准确， 其实就应该准确的就叫旦角， 对，就比方说你是什么行当，我是旦行 啊， 就不用再说我是男旦、 嗯、 如果说男旦你是说按性别分呢，还是说你按行当分呢， 哦， 对， 哎，你比如说您这么一说，今天我觉得算是给我普及了一下知识，因为就是原来旦行这个词儿的诞生，其实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它是一个男人演女人角色的， 对， 它就已经说出来了， 对， 你不用再在前面再加一个了， 对， 如果你要再说你是男旦的话，其实你就说明你是个男的演女的，他这样这种感觉，他其实就要翻译过来的话， 对，是 哦，所以啊，以后我们真的是再碰到我们说旦行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就称呼就旦行就可以了， 对对对，旦行演员、 嗯、哦， 而且好像之前我们虽然说来我们节目很多次哈，咱们也没具体聊过，好像欣然原来并不是就说个科班学这个，就是真的特别喜爱，是吗？ 对对 对, 对， 你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吧。 还是公务员是吗？ 对，您好像 好吧， 是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啊。 来这么多次，好像还 没说过 这段啊。 对对对， 而且这次都唱独角戏了，让大家得更了解您 一 些。 其实这个事儿也其实要说也说过很多很多次了，在很多场合也说过。就是我原来确实是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啊，原来毕业以后就到了气象局，然后在办公室做行政啊，然后后来因为确实也喜欢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干转行了，干这行了。 哦， 对， 不是，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旦行这个艺术的啊？ 当时是还是06年的时候呢，然后那时候参加票友大赛然后得奖了呢，就可能很多朋友会关注到关注到你，因为央视这个平台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宣扬这个传统文化嘛， 嗯， 对，所以他央视又是直播，所以就被大家所认识了，认识正好那个时候到了其实是09年，我觉得是一个转机。就是香港的著名导演关锦鹏先生首次跨界导演这个昆曲联相伴。对。然后那个时候又正好赶上大导林兆华老师。然后导这个老舍武则。话剧两个戏同时就都找到我。 我那可真是。 对，就也是真是机缘巧合。其实原来也不是我来饰演，就是后来也是阴错阳差就我来演了。所以就说我觉得可能也是缘分吧。但是两个戏都压在这儿，那怎么办呢？那跟你的本职工作肯定是有冲突这个事儿。所以就跟单位也协调了，但是肯定这个事情 对 不是那么。 他因为要站很长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最后呢，就是自己做了一个选择吧，我觉得。 就是彻底就是等于说辞职来从事这个行业。 对对对，觉得既然喜欢嘛，那就我觉得人嘛还是很难得说这一生能够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然后他要把它作为一种事业来做。对。 所以你当时辞职的时候，就是辞职完了以后就去排了这两部，一部电影，然后一个 昆曲， 一个话剧， 对， 就排了这两个， 对。 然后呢，就是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比如说你一开始的时候起步是非常高的，对吧？就是两个大导，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太多，当时就觉得好，那单位就协调不下来，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这也是实际情况。那就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能同时两个戏，而且又都是这个主角，又是跟这样的国际大导演来合作，所以我想不行，那就是好，我先过了瘾再说吧，然后完了再继续找工作吧。就因为他半年的时间嘛。我觉得因为但是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当时也没想太多，但是后来真正就是你在这个其中了，你在这个里边了，你会发现你真的对他有一份情感在了，就是你真的喜欢他，你割舍不掉了。那么索性我想那就既然就这样，那好，那就 自己咬牙，自己努努力 啊， 哎，因为确实不是从小，因为这个东西要有童子功嘛。 嗯， 你既然从事这行，那就尽我的所能，能够达到我的极限是什么，我尽量做到那个极限就好了。 哦， 对，就这样就转行了。 的确，从一个票友跨越到一个职业演员，这一步迈出来，这个付，刚才他说我努努力，这是三个字儿，但是后面付出的。 有多少人敢这么做？而且相对来说，气象局也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是 是。 对大部分人来说，那个地方是可以工作很长时间的。然后 你那时对你那时候辞职，家里人不反对吗？ 我一开始没敢说这个事儿，对，就先斩后奏了。 每天还假装去上班是吗？ 因为也要天天排练嘛。所以就是，他是早九晚九嘛。 啊啊啊！ 然后当时家里还觉得哟，最近卡还挺忙，老天天加班什么的， 哦， 就觉得回来很晚嘛。 哇，还 当时 真就瞒着， 就没敢说，因为我觉得可能说了，也许就地震了吧， 家里真的就爆了。我跟你讲， 对对对，但是还好，其实挺出乎我意料的，就是其实父母对于自己，父母对于自己孩子可能都有一个第六感 啊， 就你不说，但是其实他们可能从你的蛛丝马迹当中能够感觉到一些变化。 嗯，比如说每个月拿回来的工资少了很多。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对，当我后来说了这个事儿以后，他们很，我父母很淡定 啊， 所以当时特别戳我，还 反而你震惊了啊。 对，因为我还做了各种小抄，我想如果这么说我怎么我那么说我怎么回答，我想怎么跟他们解释 啊。 结果说完以后，就他们很淡然的就哦好啊， 加油， 你既然选择了，那就尊重你的选择啊。 所以你那个时候很丧气。哎，我准备了这么多词儿，你让我说一说吧。哎，那你是隔了多久跟他们说的？你选择了一个什么契机去跟他们说？ 公演的时候，这两个戏公演的时候，我都请我的父母去看了 啊。 然后他们就哦，这个哇，好，挺不错，挺不错，真不容易 啊， 挺 好。然后你看，你还上着班，还排练了，这么一说。 对，然后我就那就借势说这个事儿吧，是真的挺累。然后其实就不是这样的，是怎么样。 其实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即便是现在回忆那段历史，我们的欣然都依然会感觉到那种紧张啊，那份紧张尴尬那种感觉啊。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怎么说呢，挺意外的点啊，就是您想干这行就干成了。因为我们知道京剧可真的是好多是童子功啊，然后很多都是有大很多这种功夫傍身的那种哈，那您从一个票友， 当然一个是说从你的技术技巧，我们就说有童子功这个，你就没办法，你得自己去 补， 哎，去补，去恶补，这个补那就是肯定会承受一些，肯定是身体上很多的这种疼痛，因为你就是成年人了嘛，骨骼已经定型了，你再去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去给他，就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尽我的所能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极限就什么样的极限，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我真的一直觉得心存感激这个事儿，就是我干了这行以后，我觉得一路上都每一步都会遇到贵人相助，所以。真的特别心存感激这一路走 来。哎，你其实说起来你要去补很多功，但是你既然能够以一个怎么说呢票友的身份在央视拿到名次和奖，那也说明你之前的功力已经不俗了。你是从多大开始接触到戏曲的？ 我其实真的也是，哎呀，说起来我都大学毕业了，然后工作了才开始接触戏曲。 哦， 对，然后就觉得哎。偶尔听到一段觉得诶挺好听的、这个有点意思，就是跟我听到的流行歌曲不太一样，因为从小也学声乐嘛、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我也跟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也说到这个事、我说其实京剧普及其实我觉得入门很重要，就是给他听什么，你上来就给他听一个大慢板，两个字就一个字就能拖很多很长的一个腔，那肯定就尤其是这些青年的朋友 啊， 肯定就走了，就换台了 啊，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切入点的问题，你比方说上来给他听一些很明快的，因为京剧的板腔体里边它有很多，比方说流水的 西 皮 流水、 哎、 啊，我也愿意听那个， 对，西皮快板，西皮剁板、对，给他听一些。 些这种节奏性比较强的，像一些哎，有点像流行歌曲节奏那种的，哎，会引起他的兴趣。 嗯， 哎，我觉得这个兴趣是动力，你先让他感兴趣，让他入门，让他了解，他就会喜欢的。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听现在一些流行歌曲，他喜欢在曲子前面或曲子中段插一小段京剧，虽然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并不纯正，而且这个也是不知道什么腔什么调的啊，这个搞得这样，但是会发现很多人因为这个，很多年轻人因为这个会喜欢上这个艺术，发现可能这个艺术这么美，然后也可以跟流行搭得这么好，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他最大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中国人自己血液里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中国，这它属于这个民族，他你就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你给他领进门了，他一定会喜欢 啊。对，其实而且我就说句实话，我就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对这个越来越喜欢，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就不是说年轻人不喜欢、啊、 大帅40多岁了，中央中 没有，我跟你说恰恰是相反 啊。 现在比方到郑宇慈也好，到这个比方长安大剧院或者梅兰芳大剧院听戏和看戏的 年轻人， 年轻人特别多 哦，还真是， 而且很多是大学生。 哦，那我就心里平，我还以为就总我以前老有个误解，我想我哎我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喜欢听这个，我说是我老了吗？ 老了， 对对对， 不是 啊，现在年轻人接触这个也非常的多。 那年轻人会不会比如说接受起这种新的类似麦克白夫人，然后类似曹七巧这样的一些剧会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老票友啊，就是他是挺抵触这种咱们说什么 是 新编啊之类的， 是 就他喜欢听就是原汁原味的东西，那个转调啊，就是可能他有一个弯拐的不对他都难受。 对， 是不是年轻人或者说到了2018年这些新的听众会更能接受这些东西呢？ 也我觉得也是循序渐进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两个戏里边的很多的唱腔的设计和安排上，也都是尽量选择一些节奏比较明快的，这个版式，所以年轻人觉得会接受，我觉得一步一步来， 对，而且其实欣然不做的不是说我要去把一个比如说传统的戏剧，然后呢把它给改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而是在一个新的作品当中加入一些，就是融入我们传统的戏曲的这个文化在里边，包括段落在里边。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对吧？ 其实这种形式，在100年前，我们的京剧大师就已经做了。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他当时就是评四大名旦，他们会有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作去评这个所谓的，就像今天我们评奖 四大天王。 对，尚先生当时用的就是《摩登家女》。这出戏是一个印度的这个也是外国戏，他当时就是穿的裙子，穿的高跟鞋，有剧照。 哦， 哟，那个时候其实就很前卫了， 那就非常摩登了。 那个时候简直就哇， 惊艳啊！ 对，那张照片太漂亮了，尚先生穿着一个连衣裙，就是一个印度那个连衣裙 啊， 然后穿了一双高跟鞋。 哦，这张照片哪？ 然后而且还梳着那个，他把头特意给烫成那种卷卷的。 哦， 都没有，完全还不像我。我还想我怎么给他中和一下，用传统。尚先生直接就那头就都是卷卷卷卷的， 就完全那个就是对方的那个民族的方式了。 对。 嚯，所以其实这些创新自古有之，对吧？ 对。 哎，那其实我要说到，因为你们毕竟要练习这个。叫旦角嘛，就是要男性扮演女性角色。我们看过很多的报道，都说，比如说当年的那个梅兰芳先生，他为了练这个眼神啊等等的很多的这种传说，你在这个方面做了哪些功课，或者是有哪些经验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功夫在诗外吧。有时候当然你会要多去阅读，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平时生活当中的去观察，这个特别重要。就像裴艳玲老师说过，他说可能因为他演的是武生，他也是这个反性别的这样一个行当，女武生，对，他就说，他说可能一个女人从我眼前走过，我可能不太 就是在意，但是一个男人从我眼前走过的时候，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特别仔细的去观察去揣摩。 哦， 因为你干了这行，你演的这个行当就是男人，所以你要哦，他是怎么样，他的喜怒哀乐是用什么样方式去表达的。所以比如像我也是，我平时可能就会去多会观察一些女孩子，比如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 嗯， 对，就特别有意思。 哎，你经常这样观察生活，有没有女孩把你说你老盯我看干嘛？ 没有，我很隐蔽的看。 对，其实就是说要观察各类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对对对对对， 举手 尤其是细节 啊。哎，比如说有女生会有哪些特点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特别深的就是我有一次演出完了以后，然后坐地铁，那正好赶上一个末班，末班呢就是他每一趟车之间间隔很长，地铁也没什么人了，我就背着包一人站那，然后一个大柱子，两个大柱子，三个大柱子，那个地铁里是那样嘛， 对。 然后我就看见那个远远的有一对小情侣，他们在，但是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因为离得可能比较远，但是他们肢体语言就我看得很清楚，我就猜哦，可能是那个女孩要央求那个男孩要你给我买个什么东西吧。那个男孩就不要了，不要了，我就看他这个动男孩以及那一次可能有好多了什么的。 对。 然后但是那个女孩又哎，我就这么一直看着就她用什么样肢体语言最后说服了她的男朋友，最后她男朋友就好了，就我就看见他们就这样同意了。哎，我就在想，哦，这个他的眼神、他的动作、他的小细节，我能够将来用到我的哪个作品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观察。 哦，好厉害呀、啊！ 对，还好他观察了一个真正的女孩，没观察个女汉子。 没有，女汉子是你买不买？买不买？但是女孩，哎，这个都是技巧哈。哎，我以后我也要去坐地铁观察一下，因为说不定学会了这个以后，可以学会怎么拒绝，反着来，反着来。 对， 其实你刚发现啊，就是你通过这些年的就是研究和观察，发现女性她们在表达或者在说话，哪怕在提要求的时候，她们女性自身带有的那种韵味或者特有的动作， 对， 其实都是搭配着来的。 对， 我们为什么会到最后把钱都掏出去，不是偶然的。对不对？ 对，没错， 绝对不是偶然的。 对对对 对, 对， 那大帅回家写宝典。 哎呦，我得回去跟那个谁，我欣然好好的聊一聊。 那比如说您有这么多就是女装的扮相哈，您自己觉得最惊艳或最喜欢的是哪个扮相呢？ 嗯， 人物角色或者是哪套衣服、您觉得自己一照镜子把自己都给惊艳到？ 我觉得其实都好看，因为就像那个什么一样，我觉得都是自己的作品，好像都有自己的心血在里边、所以我觉得 一定会有惊艳到的。我觉得 就是自己，那应该我觉得你第一次看到自己女扮相的时候， 对，这个是我第一次，就是因为就是我票友大赛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都不会自己化妆，然后老师给化妆，化妆的老师就这样面对面给我化，所以就这样给你拍脸呀、给你画眉毛，所以也没镜子，我化完之后，我说老师，我能照个镜子吗？好吧，老师说你去吧，我就照一镜子啊，我第一次在镜子里边看见，就是女装的自己 啊。 哦，就瞬间穿越了。 你比赛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女装的自己， 因为那个复赛和初赛的时候都不用彩唱，就是清唱就好了。 哦，就不用上妆，不用带妆， 不用上妆，对。 好难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您穿上那个服装，立马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包括大帅他们演话剧，是不是？就是你一穿上那时代的服装， 是帮助你入戏。 对 对 对对， 一 定是这样，一定 是 这样。 就是你要不穿这个服装，可能你就很难找到那种感觉。 所以你有被自己在镜子当中的形象美到是吧？ 对，我第一次有不是美到，是 惊艳的， 就也不是惊艳，就那个感觉很奇妙 啊， 说不上来。哎，这是我吗？ 哦， 再看看，对，觉得很奇妙。 哦，你看他用的词是奇妙，爽，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扮成女装， 拜拜。这人谁呀、啊？不认识。 我觉得这个女装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扮的。你当时是谁发现你能够去唱这个，让你去扮这个？ 是我当时在一个票房玩，然后一个阿姨跟我说，因为当时可能就聊到说，哎，你个有这个大赛了，那么就票友大家之间都会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你要不参赛啊？我说我倒是报名了，当时我报的是老生，然后呢，阿姨说，别，胜算不大。 哎呦， 说哎，你有小嗓吗？ 嗯， 哦，我说我倒是因为原来学过声乐，有小嗓。 嗯， 你扮出来一定特漂亮，你看你那么清秀。就是我觉得十二年前我还是比较清秀的。 你现在也很清秀。你这合着是遇到了一扫地僧的指导是吧？啊， 对，说你干脆啊，你去那个什么吧， 嗯， 去旦角的这个形象去参 赛。参赛吧，啊。 对，我说那我学谁啊？他说我觉得，你的那个嗓音啊，就是声音说话不是那么的响堂，我就是就所谓的亮， 嗯， 说有点像这个程砚秋，说你听听程派的这个唱段，然后你说， 哦， 然后我就从此以后听到了这个程先生的这个录音， 哦， 我就真的喜欢上了程派艺术。 哇，哦，你这是遇到了一隐世高人的指点，我觉得真的是。嗯， 对，其实看似是他阿姨很无心的 跟你聊了一下， 对对对对， 就没想到一下子指引了你后面的整个的艺术创作的历程。 对对对对对对， 这阿姨是谁？后来你有 再跟他聊过吗？ 有，但是他总是他说没有吧，我就这么一说。 这谁让你那么走心了？没有没有，哎，其实但是我想问一下，现在做旦行的男的多吗？走旦行 职业演员不太多，专业 不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全国可能也没有几个啊，嗯。 哦，所以你就是现在这个真的是男生来扮演这个旦行的这个整个他的怎么说呢？市场来说的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对你来说， 其实挺示威的， 嗯嗯嗯， 对，我觉得。哎呀，也算是很可惜， 嗯， 对，因为本身我觉得，这种反性别演出，不管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男旦也好， 嗯， 还是所谓的女老生， 嗯， 比如像现在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女老生王佩瑜啊，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对，我觉得其实他，我觉得就是这种反性别的演出， 嗯， 他都会有一个二度创作， 嗯。嗯， 我觉得那个是艺术的东西， 嗯， 呈现出来，但是，只能说很可惜了。 对，因为时代的发展，可能大家当年男的，当年叫我们叫旦的产生，旦行的产生有它的历史原因。 对对 对 对， 你要行走江湖，你要干嘛的？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女性可以直接就演这个旦行，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但是就像刚才那个欣然说的，男性或者是叫反性别演出，因为他其实如果你要把他演得像，他更需要你有艺术上的修养。 对，他多了一个视角， 嗯， 就是就像梅先生说的，我看我，我是我，我非我，就是他有一个本我的在，还有一个其实他跳出来自己审视自己的一个，就是我男看女或者女看男，多了一个审视的视角， 嗯， 所以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哈，我觉得这个欣然老师再帮咱们说一说您即将去公演的这两部戏啊，就是说 再跟大家推荐一下， 对对对，曹七巧跟麦克白夫人他的亮点，然后让大家可以走进正影祠， 嗯， 去看一看这两部戏， 嗯， 是吧， 嗯， 好，曹七巧呢是本周六晚上8月25号在正影祠演出，麦克白夫人呢是本周日晚8月26号也是在正影祠演出啊，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大家多去看这个戏，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它里边会有很多互动，还有很多惊喜，我们还会，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我们还给观众有礼物。 哦， 对， 就是看着还得拿着，你说这不都不好意思的。 对对，很好玩。对对对， 好的，其实我们觉得对于欣然他的这样一个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艺术，所从事的行业，有着如此的，怎么说呢？刻苦的去钻研啊，他的作品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所以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去欣赏一下欣然的这两部作品。好的，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欣然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大家， 嗯，谢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听 长 耳朵。 被媒体誉为资才冠世之最美男旦的青年演员刘欣然，用自己的努力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现在他即将带着最新作品独角戏曹七巧和麦克白夫人登陆北京正义祠，和京城观众见面。今晚 演艺群英会邀请刘欣然为您讲述他和京剧的那些故事。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九月一至八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也。